悲而伤你，我爱你在讲，我爱你在讲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欢迎收听九六九听资讯，我是李科。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。国家发改委等部门日前联合打击电商违法，明确各地可结合地方实际创新治理措施，加大联合惩戒。交通运输部日前表示，将推动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，利用 ETC 等技术提高车辆通行效率。2018中国企业信用发展论坛暨第九届诚信公益盛典近日在京隆重召开，会中举行了2017年度中国企业综合信用指数发布活动及2017年度中国企业信用500强、中国制造业企业信用100强、中国服务业企业信用100强、中国民营企业信用100强、中国上市公司信用500强信息。再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。美国财长姆努钦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表示，美中就框架问题达成协议，同意停打贸易战。伊拉克独立高等选举委员会近日公布国民议会选举最终结果，萨德尔阵营在国民议会选举中领先，但许多民众对其能否顺利组阁表示担忧。再来关注一组文化演出方面的消息。第7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近日闭幕，日本导演石之予和凭《小偷家族》摘得金棕榈奖。第3届橙瓜网络文学奖颁奖典礼近日在杭州举行，《我吃西红柿》荣膺本届大奖网文之王的称号。好的，听众朋友，这一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就是这样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放慢生活的脚步，远离城市的喧嚣，音乐穿越时空，经典永不褪色。经典九六九，越来越来越动听。